纪念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对博川思哲厂进行现场指导十周年报告会12号在当地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工厂干部和职工参加。报告人指出，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在主体96年2007年3月13号第二次亲临工厂，感怀深切地回顾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业绩，并恳切地嘱咐说，要时刻铭记着金日成同志的遗训，在生产中掀起飞跃。报告人强调，要遵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构想，在加快改善人民生活大进军步伐的豪迈斗争中，显示万里马骑手和万里马先驱的荣誉，来永远弘扬金正日同志的不朽领导业绩。